咁啊，呢两日系咩？辽宁号嚟香港啊，咁啊，好多人上船去参观啊。咁啊，唔知大家听到咧，有啲人话好感动啊，见到个辽宁号啊。咁啊，咁唔知大家有啲咩反应啊？吓，咁有位好似话国内嘅朋友就话啊，我哋中国强大啦，得闲虾下啲日本啊、韩国人啊咁样。咁啊，流行有一句说话讲嗬。有啲说话呢好似好好听啊，但係呢难听个粗口。咁所以今朝呢我哋就唔好意思啦，即係嗰篇嘅嗰、那个短片呢係有啲不雅用词㗎，即係我都考虑咗一阵即係播唔播呢咁样。但係喺呢一个难听个粗口呢一个嘅大前提之下呢，有啲说话呢听上去好似几好听。但如果你听落嘅时候呢，其实佢里面嗰啲嘅内容呢，有时即係粗口当然我哋完全唔赞成㗎，即係我个人都亦都有抗拒嘅嚇，咁、啊、但係咩為之好聽嘅説話，咩係難聽嘅説話，有啲時候都值得我哋咧去即係深思一下。每個人自然係好想聽一啲即係你聽上嚟舒服嘅，但係發現如果一個嘅地方，譬如我哋熟悉嘅鄰國啊，鄰國喎、啊，sorry 自己國家，好似阿邊個咁啊，遼寧號去咗離開咗中國嚇、啊，訪問香港啊。是鄰國都是鄰國是好像我們的鄰國那樣、不容許一些意見人士的存在、一個即是拿諾貝爾和平獎的要遭遇這樣的 我當然我不會說是病是他落毒的、我想未去到這樣，但是那種的處理都是令我們很憂慮。憂慮的是什麼呢？如果一個的地方、一個的人、一個的群體是不容許其他的聲音，特別是一些令他覺得是受威脅的、不舒服的、所謂難聽的聲音存在，那其實對我們一個的人、一個群體的生命其實絕對是有害而無益的。今天這個故事呢就講一個人，主角是、除了我們見是大衛王之外呢，就講個先知拿單。先知拿單呢其實他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就是他判著、有一個死亡的可能性。你知道進谏咧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佢要冒呢一個險咧，就同大衛王指出大衛王嗰個嘅問題，而且係直指佢當時即係大衛王最努力去掩飾嘅嗰件嘅醜事。你揭皇帝嘅瘡疤有咩好處？我講對先知拿單嚟講，但係個危險對佢嘅威脅咧就好明顯啦。咁點解拿單要咁做？而他又用啲咩方法呢就可以令呢一次嘅進谏呢係成功呢？我哋睇完呢個故事呢，我哋會思想一個問題，就係、第一，我哋點樣讓我哋嘅身邊、我哋嘅周圍呢係容許一啲你聽上去覺得係令我哋唔舒服嘅難受嘅聲音嘅存在。點解呢個係咁重要？如果我要成為別人嘅一個嘅鼓勵佢，我要成為佢嘅憎友，憎友嘅意思其實即係啊 ，Miss， 即係咩意思？非常好 ，Wikimedia 都係咁寫啊！你話你真係你咪你寫㗎嗰篇嚇、啊，我查過嚇、啊，都係咁上下。敢言直諫嘅朋友，咁咧就如果你想做一個咁樣嘅朋友，而你又認為做呢個朋友係有價值同埋需要嘅，咁呢段經文咧就亦都話到俾我哋聽。點樣喺我哋嘅信仰喺我哋耶穌基督身上邊咧？我哋見到佢同樣都係一位咁樣嘅憎友，即係直言去勸諫我哋嘅朋友。嗱，講呢段嘅經文嘅背景咧，就頭先主禮都有提及過咧，就保羅啲，我想講大衛啦。佢用咗幾個字去形容啦，即係聖經和，即係聖經和。大衛一個點樣嘅人咧？喺聖經裏邊描述，有冇人知道？聖經咪打比賽？合神心意的人 ，OK， 合神心意，即是说呢大卫所做的事呢跟上帝想他做呢或者上帝的计划呢是很相称的。他好像很知道上帝想做什么，而他做的事呢都很 fit， 即是如果你做下属的，就好像刚才阿蚊讲是吧，那他都很希望他的superior， 他的领导，我叫他现在做领导。好賞識你，覺得啊，你真係好似知道我哋想做乜，想知道公司要做啲乜，咁你就跟住嗰個嘅心意去做。好啦，如果大衛係一個咁樣嘅人， 但是呢他竟然呢是做了两件事。那个背景呢就是讲大卫因为他已经开始即是个国家开始 stable 的时候呢那他就开始松懈了。松懈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最欣赏你的罪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做人最高境界。自然醒。睡觉。自然然醒。咁你覺得做人嘅最高境界就係咁樣，好簡單嘅啫。我哋其實要求嘅嘢，咁大衛咧，佢就係進入咁樣嘅狀態裏面啦。咁佢嘅國家都好，即係個 operation 啊，各方面都幾順暢啦。咁佢就自然醒，醒嘅時候咧已經係啦，太陽平西嘅時候啦。咁人哋已經放工啦，咁啱佢就望到隔離屋，唔知點解好遠都望到啦隔篱屋咧就有个美女喺度洗澡 ，OK， 唔系几好意思讲冲凉，咁喺度洗澡，咁啊洗澡咧佢就即系哇，当然啦，即系呢个咁样嘅景象，可能系好多男士嚟讲系梦寐以求嘅吓，咁、啊、就见到嘅时候，咁佢就即系受到嗰个嘅引诱，咁就打探之下咧，咁总之即系详情唔讲啦，咁佢就即系同呢一个嘅女士咧。就發生關係啦。咁佢為咗咧去掩飾佢呢一個啊，後來因為佢嘅女士咧，呢位女士咧就有咗小朋友。咁有咗小朋友咧，咁就一定會東窗事發嘅啦。咁佢為咗掩飾佢呢一個嘅醜事咧，咁佢就用計佢老公係當兵嘅，咁於是乎佢就用佢嘅權力咧，就叫佢老公出去，然後咧就同人講啦，當你衝鋒，哎衝啊衝啊衝嘅時候，然後成班咧就後邊咧就全部 double break， 咁佢衝。呢啲我一個嘅位，即係嗰個就係咁啦。我呢條橋幾好啊！你做嘢都係噶啦，啲人喂我哋成天人，大家俾心機一齊努力做嘢咁，你做咗啲得我一個喺度做緊嘢，全部都去曬去 pub 度飲酒啊，唔知去咗邊啊咁樣嚇。咁你覺得自己俾人揾笨啊咁樣？咁佢呢下揾笨就好慘啦，因為條命都冇埋。即係我講嗰個女士拔士巴嘅老公烏利亞，咁條命都冇埋啦。咁所以嗱，大衛咧佢係做咗兩件事。其实都是差不多在我们即是可以理解的罪行里面呢都是两件是好即是头等恶事来的是不是奸淫即是它不是普通奸淫那奸淫都有很多种的有的有些普通奸淫和严重奸淫那它都是严重奸淫因为它是抢人的太太那它而且呢又为了掩饰呢就杀埋人还不是普通的即是冲动杀人很有计谋地去杀人好了那你第一樣你會見到就係、大衛喺呢件事上面咧，都係同佢聖經所被描述啊。大衛一個咩人話？合神心意嘅人。咁而佢做咗兩件咧，係完全係同呢一個嘅即係 title 啊，同呢個名稱係相違反。唔好話合神心意，連普通人都不如啦。就算好糟糕嘅人咧，都更甚啦。好啦，咁佢做咗呢兩件事，當然以大衛如果佢合神心意，即係話呢一個嘅名稱咧。都仍然有佢一定嘅作用嘅话，我估佢对上帝系一定嘅敏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呢个故事嘅后传咧，就系圣经文学比赛诗篇，果然圣经51篇系啦，个后传就系51篇，即系话佢俾人揭发咗，指出佢罪之后，佢就写咗诗篇文说系咁写啊，又写咗诗篇50篇，佢认罪，即系我哋好熟嗰段嘅经文边段啊？求你用牛虱草洗净我，使我重新有踊跃嘅灵，renew your spirit within me。歌都有唱啦，嗰首。咁咧，佢即系话咧，喺阿大卫嘅生命里边咧，其实佢对上帝嗰种嘅敬畏同埋敏锐咧，都仍然存在嘅。只不过咧，就喺嗰个刻，即系佢犯罪嗰刻嘅里边咧，似乎佢个肉体咧就胜过咗啦。好啦，当呢两样嘢都存在。而當拿單要去指出佢嘅罪嘅時候，咁你諗下對大衛佢嗰個心理反應同埋佢嘅狀態係點樣？第一咧，我哋就知道呢段經文點解拿單要咁做先？聖經第一節裏面已經講咗，係耶和華差遣拿單去到大衛嗰度。其實拿單佢即係接受呢一個嘅差事，佢唔係話佢自己睇唔過眼咁簡單咯，可能有呢個部分啦我唔知道，因為聖經冇交代，即係話點解拿單會做呢個動作，冒險去進谏？聖經咧佢俾咗個好直接 好清楚原因系咩咧？系上帝叫佢咁做嘅。嗱，你要分清楚，有啲时候咧，我哋即系啊，我要批评，我要即系讲出我哋一啲我要觉得系关心嘅事。我哋一阵会讲多少少呢部分。咁究竟系乜嘢驱使你去同人讲？即系简单嚟讲，唔系话唔俾人批评，我哋好接受人批评嘅。我哋今日都讲。我哋教会需要设立一个机制，系容让批评嘅存在。我最尾嘅时候会讲 ，OK。咁但系我哋就今日就好想分享一下，我哋点解要接受批评，点样接受，同埋点样去表达嗰个批评。第一样咧，你会见到先知拿单咧，佢作出呢一个嘅对大卫嘅抨击，圣经讲得好清楚，系耶和华差遣佢。原来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被上帝差遣咧，去成为别人嗰个嘅守望者嚟。守望者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我要留意佢呢一个嘅人，咁就唔系嗰啲叫做鸡蛋里挑骨头，然后找错处，然后咧就即系闹佢闹完啦，好开心啊！圣经讲咧就系、是、正如拿单一样咧，我哋系被呼召咧去成为人哋嗰个嘅别人啊，嗰个守望者咧，即系话我要睇住你个生命保存，保存咩咩咧 ？Integrity 嗰个完整性，即系你每一个人咧。其实你最宝贵的是什么呢？不是你的财产，不是你的生活水平，不是你的收入，是你的尊严嘛。是你的你份人啊，即是你的人啊，称得为一个人，是见得人的一个人，即是能够顶天立地的，不亢不披的。就是你这份的尊严啊，你行出来一个怎样的人。那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你身边的人好，朋友好，你咪喂睇住你啲工作啊，或者介紹份好工俾你啊，或者喂而家最近有啲好嘅投資有時都問啲當中弟兄姊妹，喂有咩好心碎啊？我都會問佢哋嘅。即係當然你提一提佢哋呢啲都係好啊，但係真係最大發揮我哋作為朋友或者身邊，你真係關心佢，你就要守護守望佢成個人嗰個嘅完整性。拿單其實一直都在大衛身邊，而大衛亦都很重視拿單嘅。上一次他哋相遇咧，係傾咩咧？都是大事嚟嘅，就係傾當大衛要起聖殿，即係佢諗住起聖殿。咁佢就同拿單講：，喂，拿單，我有諗法喎，我哋都而家都，我嗰啲叫咩話？獲利回吐啊？都唔係嘅，即係話即係你都生活得幾好啦。即系上帝俾你噶，好似头先阿蚊所讲系嘛，你个恩典，你发现啊好多上帝嘅足迹。咁上帝喺我哋生命做咁多嘢，我哋都好想为上帝做一啲嘢。咁佢就谂，我为上帝起圣殿，即系而家系去到耶路撒冷都系拆咗噶啦，嗰系拆咗嘅圣殿吓，但系都系啦，好重要嘅。咁大卫就有咁嘅谂法。咁拿单，你知如果你睇翻咧喺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下第五章 ，sorry 下第五章。咁拿单点同大卫讲咧？同呢度咧好唔同啊！拿单咧，佢就话好赞成，喂 ，good job，、哦、喂 ，good idea 咁样啊！拿单系咁讲，但系后来咧，夜晚翻到去咧，上帝就同拿单讲啦：，喂，点解？点解你咁讲？嗱，呢个我家嘅 ，sorry 啊，我唔系。即系 assign 咗大卫做呢样嘢，唔系我嘅心意。上帝话我唔想大卫帮我起圣殿，因为佢流人血太多。即系咁，于是乎咧，阿拿单咧就要死死地气咧，就要再去同大卫讲：，哦、，sorry boss， 俾错咗料你啊！咁啊，咁啊，上帝话唔系你、啊。咁你谂下，阿拿单可能唔知系咪佢已经开始，即系大家都学到一样嘢。第一，大卫知道唔系话你想做乜就可以做乜。OK， 第二。拿單亦都學懂一樣嘢，我可能從拿單佢本身嗰個嘅判斷嚟講，係一件好事啊！即係國家又有錢，又叫做相對係太平，你又係一個咁得人心嘅一個皇帝，咁為上帝起聖殿係好理所當然。但係上帝嘅諗法唔同人嗰個諗法啊嘛，所以我哋唔係講我嘅諗法啊嘛。咁所以拿單咧呢一次咧，佢就即係你見到一個相反啦。上次咧佢就按自己嘅心意咧就和應大衛嘅，今次咧。佢就跟上帝嗰个嘅呼召咧，嚟就去插大卫嘅，即系佢直指佢嗰个嘅问题。咁所以你谂下，对拿单嚟讲咧，佢都几意识到，即系佢对佢嚟讲，佢嗰个角色啊，佢都系一个好大嘅扭转嚟嘅。即系佢学懂咗啦，原来我同人讲嘢，我真系为佢好嘅时候，唔系按我觉得我想佢 点样，或者佢鍾意听啲乜嘢。而我问究竟上帝想你点样，我有个责任呢嚟对守护你嘅完整，你嘅生命嘅整全呢，好在乎你能唔能够明白上帝嘅心意。OK， 咁呢个就係大卫拿单所接受嘅呢一个嘅呼召。咁所以我哋做朋友嘅，如果真係朋友，对佢哋最大嘅帮助，对你身边嘅最大嘅帮助，就係让佢哋见到佢自己嘅问题。就正如剛才那套即係開始嘅短片一樣，結尾嘅時候講邊句啊？即係其實最想成個短片最想大家 catch 到嗰句，就係你要解決你嘅問題。第一步就係承認你有一個問題。我哋點樣讓身邊嘅人見到佢自己嘅問題，承認佢有呢個問題咧？咁我哋頭先佢講啦，承認自己嗱，你話嗰個佢有咩問題咧？唔係好難噶。即係你指出嘅問題唔係好難，最難嘅係咩？佢要承認，即係對方要接受。咁嗱，我就當呢個係一個我哋想達成嘅一個溝通啦。溝通即係我講一啲嘢，對方明白接受。OK， 咁呢個先係一個完整嘅溝通。咁如果我哋呢一個嘅溝通，今日咧就擺喺一個嘅處境，就係講我要進間，即係話我要指出對方嘅問題，讓佢去明白同埋去承認。OK， 嗱，呢个就系我嘅目的啦。我当呢一个嘅对话系希望能够达成呢个目的，有进谏嘅，有承认自己问题嘅。OK， 咁好啦，要呢一个咁样嘅对话咧，系能够圆满地完成，又达到嗰个嘅效果嘅话咧，咁我哋发现当然好在乎讲嗰个同埋听嗰个啦。OK， 咁我哋先睇睇听嗰个先啦。听，如果对阿大卫王嚟讲咧，其实佢要听阿拿單的進谏咧，第一件不容易的事，頭先都講咗啦。佢已經在佢嘅過往嘅歷史嘅裏邊咧，即係佢嘅成長嘅歷史裏邊咧，佢係好經歷到上帝俾佢嘅保守，好重用佢。That's why 聖經有講話佢係被咩合神心意嘅人啊嘛。咁即係話大衛其實應該係有相當唔錯嘅屬靈嘅經歷噶啦。咁再加上喺客觀環境裏面相對嘅太平，即係佢嘅政績相當唔錯啊，又得到民心。你諗下喺咁樣嘅處境裏面啦，即係一切都安好嘅環境裏面，而你要聽一啲話，喂，其實你唔掂喎，喂，其實你好有問題喎，係咪？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唔容易聽。如果一間公司你即係你要幾？幾年前五年前、六年前，你同蘋果講，即係蘋果個電腦啊，你話你間公司唔係好掂，你產品真係唔掂喎，佢唔會理你嘅，係嘛？我哋都係我哋教會裏邊，唔知點解都有唔少嘅蘋果嘅擁趸，蘋果嘅擁趸嘅，係咪？我哋有時都越用越氣餒嘅，真係越用越氣餒，但係唔知點解都繼續用緊嘅，咁你都係我哋呢啲即係對蘋果嘅迷戀啊嚇。不合理的迷戀。OK， 咁如果你話俾佢有問題咧，佢即係就算佢知道咧，佢唔會承認嘅。點解咧？佢賣到滿堂紅，係咪？佢話係咪啊？周小棠講話幾千億嘅 cash 啊？係咪你定邊個？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幾千億嘅現金啊？哇，美金啊！即係聽上好難想像，好難想像啊！咁你話你佢會唔會聽你講啊？你话我产品唔掂，你做多个出嚟俾我睇下，我谂佢会咁谂啦，咁所以喺一个咁样嘅情况里边咧，大卫要听阿拿单嘅劝告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噶。而咧，我哋好得意，因为我哋咧人唔单止你听到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反弹啦。你会保护你自己，你会为自己有好多嘅解释。而且我哋人咧渐渐咧，就因为你越成功嘅话咧，好得意噶。你越成功咩都好咧，就周围咧就。即係累積咗咧好多啲柴油喺裏邊嘅，係咪？多數都係噶啦。啊，你失敗嘅時候，啲人就走曬噶啦，得翻嘅多通常係咩咧？真正朋友嚇、啊，生力啤嗰啲咧嚇，咁、啊、咧就即係吹過都係啦。咁你最兜踎嘅時候咧，你周圍有嗰啲咧就係、是、你嘅，都仲喺度嗰啲咧，先係你朋友啊嘛，係咪？你 即係一朝得知嘅時候咧，周圍圍住你咧，通常都係啲擦鞋友嚟嘅居多。咁我哋咧喺我哋有能力嘅範圍裏邊咧，或者喺可以操控嘅裏邊咧，我哋咧自己會心裏邊又會揀咗一啲咧你中意嘅人同你喺埋一齊，你接受到嘅人，因為你有能力有得揀啊嘛，係咪？咁尤其你一諗做皇帝，就呢個情況咧就更加存在啦。先知啊，係拿單係先知咁講，拿單係先知，但先知唔係一個咩？當時有好多先知，而我哋上一次都有講過咧，即係講以西結書嘅時候都有講過啊，亦都唔只係以西結一個，喺當時咧亦都有好多啲馬匹先知嘅，即係中意拍馬匹嘅先知。咁如果你睇翻亞摩斯書啦，咁你就記得亞摩斯咧，佢就有一次佢就講翻佢自己嘅遭遇咧，就係咩咧？佢落到去撒瑪利亞要去進間嘅時候咧，即係佢見到個國家有問題啦。去到首都撒瑪利亞嘅時候，記唔記得佢遇到咩情況？我唔記得好。咁當時嗰啲先知咧，即係當地嘅 local 嘅先知同佢講：兄弟，你揾飯食行遠啲啊！你唔好講埋啲嘢，大家都唔啱聽嘅。聽完之後，皇帝唔中意，咁有咩好處啊？大致上係咁，你知我都係即係用我自己方式演繹咗多少少嘅啫嚇。但個意思係咁，你走啦，唔該你，你唔好喺度搞搞震啦。咁佢就俾人趕走咗，仲話你唔走去揼佢添。啊，結果真係揼咗佢嘅，好似係有揼到佢。咁啊就你諗下，周圍嘅裏邊咧，就有好多人咧就會意識到咧，即、就、係、是、你講一啲唔啱聽嘅説話咧，你就會群起。而公知嘅啦，咁而家你試下，即係就唔好講喺內地啦，講啲得罪阿習大大嘅説話啦。就算喺香港咧，可能都有人圍你嘅，係咪？不過嗰啲係500蚊一日嗰啲啦，500蚊到1000不等啦，咁一日嗰啲圍你嘅會。咁無論唔同嘅原因都好咧，咁我哋發現咧，我哋當然我哋冇習大大咁樣嘅能力咧，一出街嘅時候9000多警察圍住佢啦，咁樣我哋冇咁樣嘅，即係咁嘅 power 啦。咁但係我哋同樣咧，都會喺我自己嗰度咧，築起一個嘅防衞嘅機制，一個圍牆一樣。我唔中意聽啲唔啱聽嘅説話，我唔中意見啲我唔中意嘅人。特別係嗰啲咩咧，我會感覺到係受威脅嘅，佢會批評我嘅，即係簡單嚟講啲相反嘅聲音。咁我就唔會聽，我唔想聽。或者你閂埋隻耳仔，或者你聽完好似聽完，哦，係明啊，知啊，哦。多謝你提醒喎，即係嗰啲啦。但係佢裏面咧係冇一個嘅真正嘅回應嘅，冇 impact 嘅。你自己已經刪埋咗啦。就頭先講個比喻一樣，習大大出巡一樣，9000多人圍住佢，你係唔會見到真正嗰個嘅事實嘅，唔會聽到要聽真正嘅聲音嘅。我哋都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傾向。第二咧就係、是、唔單止聽嘅人咧會閂埋耳仔，同埋佢會揀，即係你慢慢時間慢慢去嘅時候咧，你會篩選咗一啲即係同你同類嘅人，因為你拒絕咗嗰啲咧異類喺你身邊裏面出現。你唔好以為喂我做人呢係我自由嚟啫，係嘛？揀朋友，你有咁嘅自由，不過你要承受嗰個後果。咩嘅朋友嘅存在，咩嘅人嘅出現，先至真真正正對你係好咧？第二啦，頭先講啦，一個好嘅溝通咧，需要聽嗰個願意去聽。第二咧就係講嗰個咧，都要表達得合宜嘅。我哋睇下阿拿單咧，佢就用咩方式嚟對表達佢想講嘅嘢啦。咁佢就講咗一個故仔。咁大家知道講故仔係好 powerful 嘅嚇。一啲嘅治療啊，或者一啲嘅演說裏邊咧，而家你都係唔少得係講故事啊、敘事啊。咁你睇完個故事咧，咁其實你講故事最重要、最成功嘅位喺邊度？講完之後係點樣？或者聽嗰、那個睇嗰、那個係有咩反應？嚇、啊？反省 ，OK？點樣先反省？有啲人開心啦，你睇電視都開心啊，睇電影開心啦咁樣。最緊要好簡單嘅啫嚇，代入 ，OK？ 代入。咁你可以代入唔同嘅角色嘅。代入唔同嘅場景嘅，即係總之咧，你唔睇就哇好過癮啦，好鬼好笑咁樣。我哋除咗呢樣之外咧，你係要有代入噶嘛？好啦，即係話咧，你睇到嗰個嘅情節角色嘅時候咧，你發現咧同你自己咧係一種嘅聯繫喺裏邊嘅。 而咧你就不自觉地咧，自己咧就进入咗嗰个嘅剧情同埋角色嘅里边啦。好啦，咁呢一欲从咁样嘅角度嚟讲咧，咁阿拿丹咧，佢一个好出色嘅 narrator 啦，一个叙事者啦。咁点解佢讲个故事好简单？就话从前有一个人就养咗一只小母羊，就一无所除除母羊以外一无所有。小羊在他家里咧，就同儿女一同嘅长大，即系话咩咧？即系佢描开始描述从个情感导向啦。即系呢只羊咧，并非一只小羊而已，系咩啊？如同亲人一般咁样啦吓。点解咁样文绉绉嘅咧吓？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咁你就再描述多少少嗰种嘅亲密程度系咩啊？其实我哋而家啲乌都系噶，啊福头嗰啲都系，福头系咪食你食嗰啲噶？哦，你食佢食嗰啲。我記得各自食嘅 ，OK， 我驚你的福頭，我驚你得 ，OK， 好咁咧就總之咧，即係講到咧睡喺佢懷裏，咁即係呢個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同佢啲兒女一樣啦，即係係咯，聖經都講咗啦，講咁多做咩啫？在他看來咧，如同女兒一樣，咁所以佢講個重要性同埋親密程度啦，好。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嘅危机出现啦。有一日有一个客人嚟到个富啊，佢讲明系富翁啊，另一个富翁嗰度吓。个富翁咧就唔舍得，佢自己有好多牛群、羊群，即系话食咩都得嘅，牛排又得 ，lamb chop 又得 ，pork chop 又得咁样吓。咁咧就系，哎呀，攞起只羊扒，咦，我听晚想煮，攞起只牛扒，咦，下个礼拜阿妈嚟，咁佢谂咗好多啦吓。咁就唔捨得攞嚟咧招呼佢嗰個嘅旅客啦，呢個旅客嗱點解要寫旅客？好嗱，兩個原因，第一就係個處境咧令你明白多到點解佢會咁考慮多啦。如果係親人，可能就比較闊綽啲啦。旅客咧就旅客啫喎嚇，咁第一呢一世一生見一次嘅啫喎，使唔使咁好啊？即係呢啲咁樣諗法啦嚇。第二咧就係因為接待旅客係律法嘅期望。律法的要求 ，OK， 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話呢一個人咧，面對一個律法俾佢嘅挑戰，有個旅客來到，按律法嘅要求，你應該接待佢，但係咧佢就唔捨得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旅客嚟啫嘛，佢唔係有一個真正嘅關係喎，佢冇感情喎對呢個旅客，不過上帝叫做即係喺律法書裏邊啊咁樣寫嘅啫，咁。上帝叫做啫，咁但呢个系我嘅钱财，咁于是乎咧呢个嘅富翁咧就好纠结啦，咁佢就谂到啊，我隔篱嗰个吓穷人，佢咪有只小母羊咯，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立咗人哋嗰只小母羊，然后咧就招待嗰度嘅旅客啦，即系慷他人之慨啦，佢自己唔系好舍得。OK 嗱，咁个故事咧就讲完啦，咁。最好的就是咧，佢呢個阿拿丹佢冇犯到一個講故事常有嘅錯誤係咩啊？冇錯，呢個故事教訓我哋，或者我成日都係講啦嚇，講笑話之前唔好話俾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啦，嗰啲哇大忌嚟噶，你明唔明啊？你一講人哋唔會笑噶 ，OK 好，咁呢啲啊同樣都係啦，你講一個嘅教訓俾人啊，嗱呢個故事咧教訓我哋咁樣啦，同樣都係不明智嘅咁咧就當然聖經呢度講得即係描述得好 dramatic 嘅就係第五節啦。拿單咧就非常老路那人啦。嗱，你見到咧佢老路嘅係邊個咧？即係大衛啊，係那人。然後再對拿單説啦。嗱，你見到大衛嘅反應係點？我指著永生嘅上帝起誓。嗱，佢係悲喪佢對上帝嘅回應啊。然後就話啦，做呢個人咧，做這事嘅人該死，即係唔係話我覺得呢個人抵死？即系你明个分别啊？呢啲咁嘅人死佢冇用啦，唔系死咗佢都冇用，唔死都冇用，唔死都冇用啦。咁啊，咁讲呢啲说话咧，就好可能系悲伤你自己嘅感觉，同埋你觉得你就做埋一个嘅判断，即系好似你法官咁，唔死都冇用啦。咁样嗱，呢个系你嘅判断，你觉得你有权去评论同埋去处理佢嘅，你就落咗一个嘅 verdict 啦。OK， 咁但系呢度经文讲咩系？大卫佢就指着永生嘅耶和华起誓，下一节，然后就话啦，就话啦，他 他必償還小母羊四倍，不是說還回母羊，母羊都被人掠鋸了還給你做什麼，即是還回四隻小母羊給人，啊，這個翻譯都要留意一下。因為他做這事呢就沒有憐恤的心。看看第六節，大衛那個的反應呢，其實他是他亦都是 based on，律法的。因為律法呢是講過什麼呢，如果你騙了人錢，你記得在福音書裡面撒該的故事是不是，即是耶穌在那裡吃飯那個，那他起身起來就說我騙了人的，我要還回給他，是不是，就是凡人騙了他還他四倍嘛。同樣這個律法的要求，那即是說呢，大衛呢對這個的附庸的判斷呢是 based on 呢律法上帝的教導的。OK， 即是说其实他是不 不是单单出于自己的，哇你什么人来啊，我带兵去斩他这样，其实他可以这样做啊。皇帝嘛，皇帝你去判一件事判案都不行吗，绝对有权的嘛，是吗，那你用你的国家的法律来对判又得吗，但你看到其实为什么都说了，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即係佢都仲有幾，即係爛船都有三分釘嘅。佢成個嘅回應嘅裏面咧，係按住即係我哋今日如果喺教會嘅術語裏面，就係屬靈原則啦、聖經嘅教導咧，你哋進行嘅，唔係單係一種情緒嗰個嘅反應。但係我哋好多時啊，就唔係，我哋有時咧就分唔到啦，就係我哋好多時顯出即係去爆啊，爆對方嘅時候咧，我唔明爆啊嘛。同埋有頭先我哋都用過一個字係咩咧？個動詞係插啊嘛，係嘛？插同埋爆都係我哋而家好常用去表達我哋一種嘅即係激烈嘅回應嘅方式嚟嘅。好，咁呢兩個字都係同樣帶有咩嘅即係有啲咩相同之處咧？第一，好情緒化嘅係嘛？爆喎、插喎咁樣嚇嚇，咁係一種咧，你係源自你嗰個嘅憤怒啊，同埋憎恨而嚟嘅一種嘅反應嚟。所以有時呢你問一問你自己，你插政府、插公司、插邊個都好啦，即係批評佢啦、攻擊佢啦。你問一問喎，我哋自己咧裏面你要自己梳理一下。我唔係話唔俾你講，係絕對可以講嘅。咁你就要梳理一下咧，我呢個咧係嚟自乜嘢咧？係嚟自嗰個嘅憤怒同埋憎恨咧，係因為一種妒忌咧。或者一種嘅增勁啦，即係譬如我輸咗我嘅議席，我輸咗我嘅利益，我冇咗啲乜嘢，我覺得唔公平，點解你有我冇？嗱，如果單單係或者好大部分係源自呢種咁嘅感受嘅話，你出現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變成一種嘅憤怒啦。我再強調啊，唔係話唔可以批評我哋。一陣我哋都講，我哋點樣喺教會呢個群體裏面設立一個批評嘅文化？唔應該用批評，我都唔知道用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字。OK， 互相提醒啦，所以我哋叫温馨提示。OK， 我哋轉又係啦，嚇、啊？温馨批評，温馨批評幾好，好英文啊，好鬼佬啊，好啱我哋呢啲文化。OK， 咁咧就我哋要留意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如果你出現嘅咧，我唔係講你講説話嘅內容，而係裏面所盛載嗰個嘅感受。如果係憤怒、增勁、嫉妒嘅話，嗱，對方係好快收到嘅，你知唔知啊？咁佢收到嘅係咩咧？呢一個 point 我哋喺婚前輔導都成日同弟兄姊妹講啦，唔係唔俾你夫妻之間有叫做咩啊？有意見、有衝突、實有噶啦。不過你好多時咧，對方收到嘅咧，唔係你嘅內容嘅，佢聽唔到你講咩嘅，佢收到嘅係咩咧？你嘅情緒、你嘅眼神、你嘅語調、你嗰啲嘅字句，但係裏面嘅內容咧，佢好多時都係 get 唔到嘅。咁於是乎，由於佢收到嘅係呢一啲咁負面、咁激烈嘅咁牽動嘅人情緒嘅一啲嘅感受嘅話，佢回應翻嚟俾你嘅咧，一定都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居多噶啦，吓、啊、好少听人话你永远都唔理我噶啦咁样嗰啲咧吓，我成个女仔中意我，哦系、哦，多谢你提醒我太太，原来我真系好长时间经常地忘记咗我对你嗰份嘅重视，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你老公除咗黐咗线之外咧， 或者佢有咗第二个，即係佢心虚呢，佢先同你讲呢啲咁理性嘅说话㗎啫，咁人性嘅说话㗎，一定唔係好嘢话你听。一系佢黐咗线，一系有第二个，你信唔信啦？啊，如果唔系，佢一定系即系平等嘅对待嘅，唔会啊，因为你情绪嚟，我就情绪回应，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嚟。咁所以嗰、那个嘅唔好嘅地方就系咩咧？结果咧，嗰、那个真实嘅内容咧，就即系大家都听唔到啦。我就系见到你嗰种嘅好激烈、好负面嘅情感啫。咁所以。结果咧就造就咗一个即系错误嘅沟通啦。讲嗰个就觉得哇，我已经讲得好清楚，又或者我系言之成理嘅，我唔系乱咁嚟嘅，我唔系没此放的嘅，没的放，没此放的，没没的放矢系。今日用得四字词太多，我唔系乱咁嚟嘅。OK， 咁但系你点有理由都好啦，对方系 get 唔到噶啦。佢知道嘅就係令佢好難受嘅情緒，佢一好自然，佢就會作出反擊噶。咁所以一個真正嘅啊，我哋講個爭友啦，即係你能夠進間嘅朋友咧，你首先要自己去理清楚啦，你嗰個嘅裏邊啦，驅使你去講呢番説話嘅係乜嘢原因？嗱，單係因為上帝嘅呼召，而佢阿大卫佢都能够诱发最有趣嘅地方系佢系诱发大卫，佢将佢里边嗰个属灵嘅原则咧，即系话我系奉耶和华嘅名啦，然后佢就话啦，我呢一个咧人咧就要还翻佢四倍 ，OK， 佢嗰个嘅回应咧，即系大卫嘅回应咧，系用翻佢里边嗰、那个即系已经系存在，不过系我哋叫做隐藏啊 ，physics 嗰叫 lantern 啊，即系嗰啲叫做咩？即是有在度嘅，不过是潜藏住嘅嗰种嘅力量咧，或者佢嗰种嘅佢同上帝嗰种关系，你就能够将佢引发出嚟。而阿最聪明嘅就是第七节啦，系嘛？拿单讲一句啫，你咩佢咯？啊，我哋都要揣摩下，如果啊应该点讲咧？即系呢句说话，你咩佢咯？嗰啲定你咩佢咯？你咪佢咯，是但啦，可能唔同人有唔同要求啦吓，咁样咁无论咩都好，嗰、那个嘅结果咧，佢就然后佢先讲嘛，耶和华上帝如此说：我高你作以色列嘅王，救你脱离扫罗嘅手，然后就将呢啲咩交俾你，将呢啲赐俾你。点解你要做佢眼中看为恶嘅事咧？嗱，啊喺第七到第九節嘅裏面上啦，第九節上裏面啦，阿拿單講嘅咧，其實就係佢本身係最想講嘅説話嚟嘅，即係個 conclusion 嘅 verdict 嚟嘅。咁呢一個嘅判詞裏面咧，係包含兩部分啦，當然就係上帝嘅恩典同埋上帝嘅公義，即係我哋想講嘅律法同埋福音。咁我哋做一個真正嘅朋友咧，就係既係用律法俾佢見到佢自己嘅問題。但系亦都用福音咧，俾佢知道你要回应嘅系嗰个恩典嘅上帝。你唔系回应我，你知道咧好多时咧，如果我闹你，你即系咁样啲咩人嚟噶咁样，即系我如果咁闹你，你要回应嘅时候，你系回应我啊嘛。第一，你头先讲啦，你回应我嘅愤怒；第二，你好似要向我解释点解我有咁嘅睇法。咁于是乎，我咪有解释，点解你咁睇我？我唔系咁样咁，你好多解释。咁如果你真系做一个憎友啦，好朋友，直言劝谏嘅朋友咧，你要明白，我唔系要你向我解释，你要解释你同我后边个上帝解释，你要解释你要去答辩嘅，你用圣经嚟同我答辩，你用翻上帝俾我哋嘅呢一切，你自己去做，你为你自己嘅生命，你做一个嘅评论，你觉得我哋所讲嘅唔系按我唔系要爆你啊。是上帝要藉着我来将他所要我们知道的律法和福音让你能够接收和产生作用。刚才都讲出来不难的。但是要产生到作用这个呢就很考我们。刚才我们讲第一样你要这个的沟通这个的进展能够产生作用。第一你要问自己我的动机在哪里。是因为我一种愤怒还是上帝的呼召。 我的判断是基于我的观察，我的我有我自己嗰个嘅 value 噶嘛？哦，我谂你咁样做唔啱咁样，你觉得唔啱？我冇必然嘅责任，我要满足你噶嘛？即系如果你插我嘅话咧，系咪？但系如果你话你咁样做违反咗上帝俾你嘅恩典，为咗反咗上帝俾你嘅诫命，而你自己心里边都知道啦，你喺度话呢个人抵死嗰个时候，系咪？其实你自己知嘅。你有咁，所以拿單聰明嘅地方就係能夠將已經喺大衛裏面所即有嘅嗰種律法同埋福音嘅元素咧，係能夠帶到出嚟。咁所以我哋平時我哋咪有個星期二嗰啲叫咩啊？個堂叫朋輩輔導嚇，第三個階段嘅裏邊咧，我哋咧就會進我哋叫十架輔導。咩叫十架輔導咧？就係、是、我哋今時今日有我又想讲少背景，就系、是、我哋今时今日咧，好似觉得唔应该批评人，应该互相尊重嘅。我哋想讲呢啲即系我啲廉价嘅包容啊吓。我哋唔特别珍惜呢啲嘅啫。啊，唔紧要啦，啊，唔同有唔同嘅谂法啦，各自有各自都，总之都系爱国就得啦咁样。即系呢啲廉价嘅包容。聖經是要我們很清清楚楚地分到我們面對的是律法的審判，我們可以得到包容是因為基督的救贖，那個不是廉價，因為上帝要用他自己的生命，就好像約拿，不是拿單，sorry，就好像拿單，他要進間呢，他要冒生命的代價的，即是說他這個進間呢是有承擔的，會沒命的吧，會沒命的，就算冇命都希望冇得捞啦，啊，或者再低层次咧，冇咗个朋友啦，其中一样都好有机会发生噶，因为佢插阿大卫嘅系佢最羞耻嘅事咯，系咪？好，即系如果大卫唔系一个咁熟灵嘅，或者喺度有对上帝有咁嘅敏锐度，又或者因为阿拿单嘅 presentation 咧系咁 effective 系咪？讲完一个故事，让佢投入去咧，哇！呢、這个人真系抵死。而拿單先講，你就係嗰個人啊！好自然嘅將大衛裏邊有嘅對上帝嗰種嘅敏鋭度，同埋嗰種嘅教導咧，就走翻出嚟。人性我相信好多時候都仍然存在嘅，即係問題你點樣令到佢發現佢自己嘅問題？我話今時今日咧，我哋有另一個嘅文化咧，就係、是、好似係啊大愛包容，但另一個咧就係、是、好似有時我哋鬧嘅時候咧、批評嘅時候咧，有太多嘅情緒。所以我哋覺得兩者都係唔係好理想嘅，所以好希望就係有條理嘅、有根據嘅、字字鏗鏘嘅嚟到去提出嗰個嘅批評。而第二咧就係嗰個你要理順埋你自己嘅內心啦，究竟係憤怒定係嚟自上帝對上帝公義嗰個嘅追求啦。第三咧就係上帝嗰個對世界嗰種嘅審判咧。佢要判呢个世界有罪吗？佢判呢个世界有罪嘅方式系点？正如加拉太书嗰所讲，及至时候满足嘛，系咪？上帝咧就差派佢儿子喺边度咧？喺罪人嘅中间啊嘛，即系成为罪人，成为有罪嘅。佢本身冇罪，但系佢成为有罪，为咗系咩咧？将罪里边嘅人系拯救出嚟吗？咁所以上帝对呢个世界嗰个嘅审判系好严厉嘅。耶稣佢洁净圣殿嘅时候都系好严厉，咁佢付上咩代价咧？就系、是、死，就系、是、死亡嘅代价。咁所以我哋问一问，我哋去批评嘅时候，我哋有冇嗰种嘅承担啊？咁你系咪嘢嘢都要死咯？咁死几多次咧？咩讲完就死，我咪即系咁咪好唔掂咯？系咪？啊，我哋讲起码嗰种嘅承担啫。上一次講到咧，我就提及即係推介一位，即係好多年前嘅，即係我哋叫做屬靈嘅長者蔡元雲醫生。另一個咧，我想推介嘅咧就係、是、同佢好唔同嘅，就理性好多嘅咧，就係温偉耀啦，温偉耀博士咁。咁咧佢嘅一次咧，佢就係講以西結書，好可能都係我上次講嗰段經文添啊嘅時候咧，佢就講啦，佢年青嘅時候咧，佢就好唔信自己教會，大教會嚟嘅，好睇唔過眼。咁咧就喺一次大型嘅聚會裏面，大型嘅聚會裏面咧，佢就拉 banner， 拉病啊，拉咩病啊？就是我上次讲嗰段经文其中一句啦，就话啦，以色列的牧人啊，只懂牧养自己。在教会大会里面拉 banner， 住唔住啊？我希望有一日你都拉个咁嘅 banner。王牧师只懂同人食饭，自肥吓咁啊嘛。我觉得你如果你讲得有道理嘅，咁我即系希望能够你能够表达俾我知道添，系嘛 ？OK， 咁佢就讲啦，佢讲分享嘅时候，佢就讲。他说你觉得很激咩？即是他们问的，你是不是觉得很激呢？他说，即是他说现在的人你觉得自己很激，他说要激他都会可以很激。只不过呢，你激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是有代价的。同埋第二样东西呢，就是说你激的时候呢，你要问一问你自己的心呢，是愤怒定是痛心啊？你要懂得分。他说他们拉个 banner 就跟几个弟兄姊妹拉个 banner 的时候，即是心是痛的，是痛心的。今天我有个弟兄来了这里、大家可能见过他啦，是吧？他今天呢，因为教会堂庆，他以示这个抗议走来我这里崇拜。他再跟我说，我教会堂庆，那你不是堂庆，我就是要以示抗议。有機會你分享一下點解你抗議你嘅教會，作為教會嘅宣教士啊，抗議自己的教會啊！我哋呢度好多呢啲咁嘅人，唔使擔心，我呢度全部都係呢啲人嚟嘅，即係就要作出。但係你，我想講你抗議嘅時候咧，你問一問你嘅心嘅感受係點樣嘅？就好似鬧仔一樣嘅，你做個父母你知啊，鬧仔係點樣？個心係痛嘅。自己会喊噶嘛，喊得劲过个仔添，个仔啊咩咩咩，个爸爸妈妈心里面就喊咁。咁你自己就会识得分啊。咁你好多时你可以爆你个同事，可以插你老细，政府乜都得。但你问一问你自己，你嗰个时候嗰刻个感受系点样 ？OK， 因为嗰个感受系。代表了承载了你那个的关系和那份的承担，不是置身度外的那一种的。好了，我们真的太长了，所以我们很渴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作为小组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在这里分享一些，譬如他讲他困难的时候，不要只是给他回应，哎呀好惨惨惨猪啊那些。我呢个港女式回应啊，唔好啊呢啲，有时讲下笑冇乜所谓。我哋唔系要认同佢嘅惨咁简单啊，你要俾佢知道佢嘅惨嘅根源啦。如果同佢嘅罪性有关咧，你唔能够避免嘅，你要话俾佢听，指出嚟，因为否则嘅话，佢就活喺佢自己嘅自我欺骗嘅里边。咁当然我哋唔系下下就爆佢啦，即系头先讲啦咁。是怎样呢？可能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因为这些是很仔细的问题，很难在一个的讲道里面。那怎样能够平衡的两者？但是我们就刚才讲的，就是你揣摩一下你自己内心世界，是那种的愤怒，还是你那种的承担，你的判词是出自你的感觉经验，你的看法，还是圣经里面那个的教导和原则。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里面呢， 你真的跟那些跟你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倾多些偈。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堂位嘅组成都系嚟自唔同嘅人。咁你知道而家我有权去揀嘅，即系嗰个堂位嘅成员。我成日都希望揀到一啲同我谂法唔同嘅人。之前我哋都记得啦，系嘛？我揾阿简老板嚟，系嘛？就系专同我抬杠嘅，系都要同我拗嘅。咁我好希望多啲咁嘅人出现。讲到话我哋喺教会里面点样建立呢个文化。喺开始我哋教会即係牧会堂两年前呢，我哋已经话过我哋喺崇拜里面呢个环节呢，好希望係能够建立到我哋嗰、那个即係更加整全去建立到我哋嘅信仰生活嘅生命嘅。包括之前嘅短片啊，或者我哋嘅见证啊，或者之后我哋崇拜后会分享啊。仲有一样我哋一直开始嘅时候已经想做，但係要等待时机成熟先做嘅，就係咩呢？就係头先讲㗎。 温馨批评啊，是但啦，温馨提示。我哋暂时咧就会安排一个月有一次，最尾个礼拜日。点解最尾个礼拜日咧？唔知咧，尾啊嘛，系嘛？尾啊，通常有啲清算嘅意味啊。喺月尾个礼拜日，温馨提示。咁我哋又会有唔同嘅弟兄姊妹上嚟，我哋会之前会邀请，譬如我哋有时会听到啊 A 弟兄 B 姊妹对教会有啲嘅现象，有啲有佢嘅睇法唔系咁舒服。咁我想如果我听到嘅时候咧，我会邀请佢出嚟讲。OK， 你对任何方面都得啊，牧者啊、教会嘅方向啊、文化、啊、敬拜嘅情况啊，系啦，你厕所啲水唔掂啊。解決唔到呢個啫，真係解決唔到。音樂問題，你同我講，然後我會俾機會你喺呢度分享。OK， 咁啊，點解會安排到而家先做呢一個嘅動作咧？就因為你知道啦，好似頭先講，你要呢一個嘅溝通係能夠 effective 咧，係有好多嘅條件嘅。簡單嚟講，即係成熟啦。成熟具體啲嚟講，即係話講嗰個有頭先我哋講。即係喺個拿單裏面咧，佢所表現嗰種嘅素質，而且係好似耶穌一樣，我哋講出嚟咧係因為要承擔嘅，要用你自己嘅生命成，唔係講完之後就好開心咁，好愉快地、好治愈地咧，咁就完結咗。你自己你要即係參與喺你所批判嘅事上邊嘅，你要回應嘅。OK， 咁我哋先容許你嚟講。所以容唔容許你講，唔在於你講嘅嘢係唔係夠尖鋭，係唔係話哇插得太硬啦，唔得，我哋頂唔順啊咁樣，唔係咁樣，係在乎頭先講嗰啲嘅元素。Okay， 聽嗰啲又係啦，咁再聽嗰啲咧，咁我哋就明白。咁但係好多時候都好少係針對大家嘅，都係針對某啲人嘅，係嘛？即係講敬拜，相對敬拜嗰啲係講牧養，針對牧師咁樣嗰啲啦嚇。咁有啲機會都會針對大部分頂姊妹嘅。好似大家唔係好準時翻嚟啊咁啲咧嚇，睇一睇啦嚇。OK， 咁啊針對大部分人，無論針對個別嘅一個嘅羣體嘅，或者全部人嘅都好，希望你知道咧，我哋即係好老土啊！我都唔係好中意講啲咁老土嘅，要用謙卑嘅心嚟對聆聽呢啲。但嗰係事實嚟，你睇下大衛，佢有權有勢，佢有咁多嘅功績。有咁多即係咁靚嘅 portfolio， 但係佢同樣嘅對於一個佢手下嘅先知，仍然嘅照單全收，將佢所講嘅説話擺喺佢嘅內心，同佢裏邊嗰個嘅律法福音，同佢裏邊嗰個嘅上帝形成一個好奇妙嘅、好美妙嘅結合，使到佢能夠用生命回應，以至佢能夠寫出詩篇五十一篇呢、這個好真誠，成為我哋認罪嘅經典嘅代表作。好希望我哋每一次聽到人嘅批評、回應、提醒嘅時候，都好似大衛嘅一樣。你翻返去五十一篇嗰度，以至到咧，因為基督嗰個嘅完整嘅救贖，上帝嗰個完美嘅一種嘅對我哋生命嗰種嘅承擔，以至我哋都能夠願意彼此嘅去承載對方嘅生命，為嘅就係我希望你嘅生命喺上帝裏邊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人。阿門。